可是火龙爸爸呀，却一边咳嗽着，一边对小火花说：“ 当然不行了，火龙长大以后就是要喷烟的。 ”小火花可不这么想，他对爸爸说：“ 可是我觉得你应该戒烟，你看你的牙都全黄了，还有口臭，咱们的洞里都被烟熏得难闻死了。” 火龙爸爸的鼻孔里不停地往外喷着烟，他呀想了想，又对小火花说：“ 我的小乖乖，我就喜欢喷烟，因为我们是火龙，火龙总是要喷烟的。” 哎呀，瞧瞧，火龙洞里都快看不见了。小火花的弟弟小火苗正在玩骑士的玩具，他特别喜欢爸爸的鼻孔里冒烟的样子。这时候小火花又对火龙爸爸说：“ 爸爸爸爸，你看你看呢，弟弟还觉得喷烟很酷呢。” 火龙爸爸得意地说：“ 这就对了，因为他长大以后会跟他亲爱的老爸一个样。” 小火花使劲地扇着面前的烟，对他的爸爸说：“ 可是可是，喷烟对你不好，因为你飞的时候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。你看你看，你还老是咳嗽。” 火龙爸爸想了想， 我都告诉过你了，火龙总是要喷烟的。 这时候火龙妈妈走过来说话了：“ 哎呀，我说亲爱的火龙他爸，我们的小火花说的对呀。” 火龙妈妈蹲在窝里孵火龙蛋，已经孵了200多年了，大家很容易就忘记了还有个火龙妈妈呢。火龙妈妈接着说：“ 我们的第三个宝宝就要出壳了，瞧瞧，我这儿有本《火龙育儿杂志》，上面说喷烟对火龙宝宝非常不好，所以我们还是把烟戒了吧。” 什么戒烟？你要我戒烟是吗？难道你忘了我的外号可是老烟枪？ 哎，没错没错，亲爱的老烟枪，老烟枪，你就是冒烟冒得太多了。我想为了我们孩子的健康，我现在决定要戒烟了。 哎，好吧，亲爱的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也只能努力去试试了。但是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啊，因为火龙总是要喷烟的。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，小火花拍着翅膀飞进了厨房。小火花对爸爸说：“ 嗨，咱们家的烟已经全都散了。爸爸爸爸，你的个头可是真大呀，以前你藏在烟雾里，我都没怎么见过你整个人长什么样。” 火龙爸爸一听就大声地说：“ 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兴奋，谁把骑士脆饼全都给吃光了？” 哇，火龙爸爸怎么突然之间发了这么大的脾气？小火花有点害怕了。 爸爸爸爸爸爸，你的脾气有点暴躁啊。 火龙妈妈叹了一口气，对小火花和小火苗解释说：“ 是啊，爸爸现在正在戒烟呢，你们不知道戒烟的时候感觉非常差劲，所以很容易发脾气的。” 妈妈，我想慢慢会好起来的，对吧？ 可是火龙爸爸一听就嘟囔着嚷嚷了起来：“ 我可不是这么想的，因为火龙总是要喷烟的。” 第二天火龙爸爸实在忍不住了，就躲在树林里偷偷地喷烟。 的鼻孔里嗖嗖地冒出烟雾来。小火花一出洞口，就看见树丛间冒出一团一团的烟雾。它悄悄地、悄悄地跟着走了过去。它大叫一声：“ 爸爸，你又在喷烟！妈妈看见的话会生气的。” 火龙爸爸赶紧用手拍了拍前面，把烟雾都赶走。 你说谁？是说我吗？我想你妈妈会理解的，因为火龙它总是要喷烟的。 哎呀，火龙爸爸总想着喷烟。火龙妈妈想了个主意。 哦，亲爱的，我们得干点别的事儿，好让你不要老是想着喷烟。比如说，哎，我们找点好吃的吧。你们干嘛不飞到那边的城堡里去看看？说不定有新鲜的骑士可以吃呢。 啊，新鲜的骑士？哦，太好吃了。 火龙爸爸觉得这个主意还不错。他一拍翅膀就飞了起来，两个孩子小火花和小火苗也赶紧跟着爸爸飞了起来。不过他们还太小了，他们怎么拍翅膀也追不上火龙爸爸。小火花使劲拍着翅膀，大声地叫着：“ 哇，爸爸，爸爸！”你不能再是那呼哧呼哧的喘粗气了，解烟以后你飞得可真快呀。 哦，火龙爸爸好像真的不再一边飞一边喘粗气了，飞得也比以前快多了。他说： 哦，你看呐，你们看呐，我们一下子抓了四个新鲜的骑士，看来我们还得再来一次。哦，太棒了，我们的运气。 哎呀，新鲜的骑士就这样被抓到了，他们是刚刚到城堡里的，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火龙，所以火龙很容易就把骑士给抓住了。回到家里，火龙一家吃掉了四个骑士。火龙妈妈摸着肚子说： 真好吃啊，吃饭的时候不喷烟了，吃的就是很香。以前你总是喷烟，多么新鲜的骑士，我都吃不出好吃的味道来了。 火龙爸爸点点头表示同意。 他们的味道实在是太棒了，外焦里嫩，口感真好啊。 哦，亲爱的，瞧瞧你多着急呀，没把骑士的盔甲脱下来就直接吃了。 咦，那是什么声音呢？ 是爸爸吃饭的声音。 啊，不对不对，是那种啊呜啊呜吃东西的声音，你们听。 叮铃，啊，哗哗哗哗哗哗， 不不不不不不！ 外面传来了一些奇怪的声音， 你们快听，你们快听啊！那是什么声音？出什么事儿了？ 小火花和弟弟小火苗着急的想要知道外面出了什么事儿。小火花走到洞口，把头探出去一看。 哇，不得了啦，有一大群骑士朝我们这边进攻啦。 弟弟小火苗舔了舔舌头。 太好了，我们可以有新鲜骑士吃了，多少啊，有多少啊。 那个傻弟弟说什么呢？有好几百个，你快看呐，他们厉害得很。 哇，外面的骑士骑着马，穿着盔甲，还拿着长长的矛和刀剑。 冲啊，冲啊，他们在哪儿？ 哎呀，不得了不得了，火龙妈妈喊了起来。 骑士来抓我们了，快快快，大家到洞里面藏起来。 一家人拼命地扇动着翅膀，在大大的火龙洞里拼命地逃跑啊，找地方藏起来。火龙爸爸说： 哎呀，肯定是因为咱们吃了新鲜的骑士，他们生气了，他们现在要来抓我们了。 小火花悄悄地对他的弟弟小火苗说： 嘘，别说话，他们过来了。 小火苗吓得哭了起来，浑身不停地发抖。 我们要完蛋了。 火龙妈妈也很紧张。 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火龙了，他们要杀死我们，火龙就灭绝了。 骑士们已经走到了火龙洞口，火龙一家都闭起了嘴巴，小声的不敢吸气。第一个骑士说： 哎，怎么看不到烟雾啊？ 第二个骑士说： 怎么闻不到火龙的烟味啊？ 第三个骑士说： 我听不到咳嗽的声音呢。 一群骑士们一起说： 这里没有火龙，火龙总是要喷烟的。 他们在洞口找了半天，也没有看到烟雾。于是啊，骑士们决定不再找了，要回去了。骑士们骑着马排着队离开了火龙洞口，翻过了大山，回城堡去了。唉，洞里的火龙爸爸松了一口气。 总算结束了，看来戒烟还真是一件好事儿啊。 那当然那当然，戒烟啦，就不会被骑士抓住。小火花高兴的直点头呢。 嘿，塔尔朵， 嗯， 看我的这条新裤子怎么样？ 嗯，不错、 这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，叫做喇叭裤。 喇叭裤 就是说裤子上面很瘦，但是裤腿儿越来越肥。 准备长胖了你呀？ 不是要长胖啦，是裤腿儿越来越肥。 哦，我知道了。 嗯， 哎，你知道为什么叫喇叭裤吗？ 为什么叫喇叭裤？ 一方面它这个形状像喇叭。 嗯， 对。 另外一方面、如果你放屁的时候、这个声音就会比原来大得多。嗯， 真的吗？ 嗯，你试试。你听啊，喇叭裤， 喇叭裤的意思就是说把屁的声音像喇叭那样放大。 太有意思了。 我要是穿着这个裤子走在街上，不小心放了一个屁， 那整条街的人都会听得见。 赶快脱下来吧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 嗯， 世界无烟日。 世界无烟日， 干脆我们两个人做一个小海报贴到楼道里去吧。 好的。 不要抽烟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前天呱呱邻居家的有一个伯伯给呱呱了一个气球，呱呱接过来就走了，没有谢人家。当天晚上他回家的时候，爸爸嘱咐呱呱说要谢谢人家才对呀。第二天呱呱又见到了这位伯伯，他对伯伯说： 伯伯，谢谢你昨天给我的气球。 哦，这种糊弄小孩的东西你谢什么呀？ 我也觉得是这样，不过母亲关照我，无论拿了人家什么东西一定要谢的。 今天晚上呱呱正在写作业，突然他有一个字不会写了，他抬头问正在看电视的爸爸： 爸爸，月饼的饼字怎么写呀？ 爸爸的眼睛都没有离开电视，心不在焉地回答说：糖酥饼的饼字。 哦，那糖酥饼的饼字怎么写？ 哎呦，就是煎饼的饼字呗。 那煎饼的饼字怎么写？ 我说你举一反三的教你，你都不会，我再说一遍好不好？就是饼干的饼字。晚上回家的时候，妈妈买回来了一些蛋糕，给呱呱挑了一个，呱呱非常高兴地吃起来。过了一会儿呢，妈妈发现，哎呦，呱呱正在对着镜子吃，很奇怪的。于是就走上前去问呱呱说：嘿嘿，宝贝呱，你为什么对着镜子吃啊？呱呱是这样式回答妈妈的： 妈妈，我感觉这样好像能吃两个蛋糕呀。 今天下午不听话，又被妈妈给教训了一顿，在她的小屁股蛋上打了两下。她哭了一阵子之后，呱呱问妈妈： 妈妈，为什么你时时都要打我？ 打你呀，那是因为要教育你啊，就是爱你，希望你好，你上进，懂吗？呱呱想了一会儿，对妈妈说： 那么你难道不爱爸爸吗？怎么我没有看见你打过爸爸呢？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北京市第109中学小学实验部的刘优纪凡同学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环保歌。 环保歌，清洁车爱唱歌，要问唱的什么歌？清扫垃圾多多多，清洁车爱跳舞，要问跳的什么舞？小天鹅的芭蕾舞。洒水车会唱歌，要问唱的什么歌？雨婆婆的清凉歌。洒水车会跳舞，要问跳的什么舞？花孔雀的开屏舞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，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环保歌。清洁车爱唱歌，要问唱的什么歌？清扫垃圾多多多。清洁车爱跳舞，要问跳的什么舞？小天鹅的芭蕾舞。洒水车会唱歌，要问唱的什么歌？雨婆婆的清凉歌。洒水车会跳舞，要问跳的什么舞？花孔雀的开屏舞。 一瓶盆面烙一瓶盆饼，饼碰盆，盆碰饼，饼不碰盆，盆不碰饼。 大家好，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的叶秋实，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。 添加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，出色的语言表达从听好故事开始。金话筒主持人小群姐姐带你听说读演。 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 北京文艺广播